请开始。堂中上有规矩，有规定的，请开始。堂中上有规矩，有规定的时间。王哥下殿了，要休息了，他喊着请开始。啊，人家搬着书不要休息吗？今天两个你们下了殿请开始就出来。那个事情开始都要做好啊，为什么没有位置坐吗？请开始讲佛法，正大光明。古人讲，书犹未曾经我度，事物不可对人言，何况是请开示。有什么事情不能公开讲的？大家相互促进，这个欢场中的规矩，场上规矩多呢，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躲懒，早上不做早课香，就是睡大觉。既辜负自己，又辜负了长处，也辜负了天下人啊。早上为什么不做，不起来做早课香啊？还是早课香不好用功啊？你们这个今天是贪我请开始啊，你们到我这儿来问话，对我是一个促进呐。如果你们要是不请开始，特别是出发心的，那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已经是饱餐饱学了，我向你请开始，恐怕你也是不能开始我的，那我还是不请好，对吧？我不要你请开始，你这请过了，没请过的多呢，100个人当中还没有几个人请开始呢。请开始是长春人的长春的规矩，人人都要请。你不请开始，你用什么功啊？我们不了解啊。成就大家用功办道嘛，相互交流，我们就不谈他请开示了。人家说请什么开示啊，我请开示你还不能回答我呢，那也不怕呀，那你就开导开导我也没关系的嘛。都是闷起头来用功啊。那个病就是出在禅宗，就是什么病呢？就是你用功啊，你有了好处了啊，有了悟处了，那你不请开示，将来就是难证禅人。你开了悟，还有人给你印证呢。不要说你这还在路上走呢，还早呢。有的人可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。我那要是两个人在那说说呢，我还马马虎虎的啊，这么多人叫我讲话，我有点怕兮兮的。怕什么？这东西都不是老虎，它不吃人的。来，都是参加打气的，打气就是用功。你 用什么功，功夫用到什么地方，那作为常住建立这个禅期，那必须要知道，不然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打气啊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不请开示，哦，只能够两个人请开示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，那这请法都是那比我们这个人多啊。如果你真正有一个求道之心啊，那你必须要问话。你这个不听话也不行啊。嗯，站在这行，有话就问。 我偏能 啊，你还要说响一点，我现在这个耳朵呢是不大灵光的。嗯，你要问话呢，要声音给大家都听到。 偏脑也没有，自作也没有，有的时候很有妄想。 这我听不到啊，你这么像蚊子叫一样是不行啊。嗯，你说响一点。 烦恼也没有。 什么？ 烦恼也没有，执着也没有，就是有的时候还有妄想。 什么没有啊？ 烦恼、执着。 烦恼没有。 嗯。 还有什么没有？ 执着。 执着也没有。 嗯。 哦。哎。你们大家听到的，他是烦恼也没有了。执着也没有了，是不是的？ 嗯 嗯，那你还不要请开示嘞？嗯，你们大家可以听到了吧？这个人烦恼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人我智、法我智都没有了，嗯，烦恼也没有了，那你还做什么事呢？没事儿做了。什么叫做烦恼啊？啊？ 没有烦恼的事情啊。 啊？什么叫做烦恼啊？啊，你既然讲烦恼没有了，你肯定知道原来是有烦恼的，现在呢，哎，没得烦恼了，这很好啊。原来有烦恼的时候，你说说看，那个烦恼是什么？是什么样子？ 家里的事情很多，烦恼多，心里没有。 哦，家里现在事情多啊，现在家里事情没有了，就这叫做烦恼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？ 是的，什么烦恼都没有啊。 什么烦恼都没有啊？ 没有。 真的假的？啊？ 没有烦恼，有时还有妄想。 啊？没得烦恼，有妄想没有啊？ 有妄想。 啊？ 有妄想。 哦，没得烦恼，有妄想，妄想是不是烦恼啊？啊？所以你们也必须要问话呀，啊，不怕你对学佛的这个佛法的知识浅啊不深，那么揣入佛门，有很多东西呢是不理解的，甚至于是完全不懂的，那个不怕呀。人可以说都从这个条路上来的啊，要学吗？要参吗？既要参又要学，既要学又要参。首先你要知道，刚才你说的我烦恼没有了，你指的那个烦恼就是因为你还是在家居士。这个在家好像是比那个出家呢烦恼是多一些，有家庭啊，有很多的事儿，这个一个家庭啊，啊，好像是我现在呢不在家里向了，到了广门寺禅堂里向来了，这家庭的烦恼呢暂时就离开了，那也不等于说是就没有了。 佛法讲没有了，这个没有了呢，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了，今后再也不会有了，那才叫没有了呢。说是今天没有了，明天又有了，那就不叫没有啊。再说说看，什么叫做烦恼啊？你刚才说的烦恼没有，妄想有，妄想是不是烦恼啊？啊，要想消佛，甚至于是我还想用功呢，想去想学禅宗这一法，这个必须要知道的。先要知道什么叫做烦恼，烦恼是怎么来的，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烦恼给它了掉，懂不懂啊？啊，什么叫做烦恼？再说说看，什么叫烦恼？什么叫烦恼啊？你说的那个烦恼呢，那只能说是那个无量无边的烦恼中的一少份，很少很少的一点点。家庭的烦恼，这个也没有错，但你不能说这就是烦恼都了了。你说还有妄想呢，妄想不是烦恼吗？你现在用什么功啊？ 你不是谁？ 念佛是谁？啊，找到没找到啊？ 我吃一个吃的时候有那个金钻，第一个吃有金钻，那吃了个车就没有了。 什么的？ 第一个车有金钻，吃了个车就没有了，没有金钻。 第一个车怎么有什么？ 有金钻。 有什么？ 有金钻呀。第二个车就没有了，就空了。 第二个车怎么就空了？现在是第四个车，什么样子？ 一直都是空。 空了。空了，真的空了， 空， 什么空了？告诉我， 都没有 啊， 没有， 什么都没有，念佛是谁有没有啊？ 心里头还有 啊， 心里头有啊， 什么？ 心里头有， 心里想有，那你说是空，什么空啊？还是口袋空了，还是什么东西空了？这个你们这个出发心可以老实不客气的讲，特别是你们这个女众啊，又是晚年消佛的，这年纪大了啊，从来也没有佛法的基础，进入禅堂里上来就啃这个念佛是谁，你还不得欺门而入呢，懂不懂啊？啊，连什么叫烦恼都不知道，你这个人太可怜了。这禅堂的天天讲，你听什么东西的啊？烦恼都不晓得，这下都空了，真空了没？真空了，空了。有妄想，算不算烦恼啊？你自己说的有妄想啊，对不是的？对不对啊？我问你的话，有妄想没得妄想啊？ 有。 啊，你有妄想，你怎么说是空了呢？你说了。 懂，说不是很懂。 啊，我不懂，你这个开口开的是蛮大的，都是蛮吓人的。你烦恼都没有了，啊，这句话还不大有人敢讲的。 不懂你天天在做坐香做什么了，坐在这儿了啊？你们看看这个打气的，这是我们也是禅堂的一员，就是一个分子，一个人。你说这种人也能参加打气吗？能不能参加打气啊？要是你要是气打了了以后离开禅堂，要是有人问你，你在搞什么事儿？我打气的，你打气做什么事情啊？你就跟人家这么说，我烦恼都没有了，我什么都空了，你不把人笑啊？不懂不怕，要虚心学习啊，住不住不得懂。那么你现在都空了还问什么东西呢？你那请开始请什么呢？ 不懂其实 啊， 不懂 啊。没有烦恼的人是有智慧呀，有智慧的人怎么能讲不懂呢？你是不是自己你是自与相违啊？我说这个话大家都听得懂的，不得烦恼的人就是有智慧啊。有智慧的人怎么还说是不懂呢？可不能够胡思哈想啊。回去好好学习，这个都是不具足正信，心都是好的啊，都是好像诚心诚意的，不得欺瞒而入。我们这个最高学府，最高学府这是附属的幼儿园，还不如个幼儿园呢。你们有请开示的就出来问，不请开示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啊。好，预备。 请和尚慈悲开示，我上来请法子念心，怎么样能区别开六十、七十和八十？ 怎么样子才能够去掉这个六十啊？ 区别开。 区别。 嗯。 怎么样的区别六识七识八识，对不对啊？ 对。 你这个问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做六识， 对， 什么叫做七识，什么叫做八识，对不对啊？ 对。 这个禅堂虽然不是讲经说法，也是常讲的。六识不知道吗？六识也不知道啊。 那我当下的念心乃念是 啊？ 我当下的念心乃念是六识，乃念是八识。 六识不晓得什么叫六识啊？ 能指出我当下的念心哪个是六识吗？ 什么？ 我当下这一念心哪个是六识，哪个是七识？ 哦，当下这一念心，如果说是你认当下一念心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说是你认这个当下一念心，那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人人当下一念心，你既然讲这个一念心，这个心只有一个念头， 而且这一个念头呢也是勉勉强强加上去的。你不是说的吗？当下这一念心呢，这是你自己说的。 我上来问法的一念心。 什么？ 我来问法的一念心。 哎， 我上来有问题就请请教和尚，就这一念心。 我问你，如果你要这样讲，我问你现在禅堂用什么功？ 念佛是谁？ 念佛是谁？穿的什么样的？找没找到？你这不是来问话的，你想做什么？啊？你想做什么了？ 我是确实不明 白。啊？ 我确实是不明白。 什么？ 我确实是不明白。 确实什么？ 确实是不明白。 什么？ 确实是不明白。 不明白？那你不明白的事太多了。从你这一问话，那你不明的事太多了，恐怕你明白的东西呢就很少很少啊。再说的确切一点呢，就是没有的。嗯，这个一个问什么叫六世七世八世啊，什么是这个叫说是我这一念心啊，我来问话的这一念心，你这存着什么心来问话的啊？你存着什么心来问话的？如果你们问话的在我这问话，你这样个问话，你到班时候这问话也是这样话，那我就把你考死了。你这不老实啊。用功的人要本分，要老实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该什么不懂问什么。禅堂的什么不懂啊？不懂的事儿多呢，啊，禅堂就是讲用功，这个很简单呐，啊，你们来打气的，叫你们不要打气，叫你们回去不回去，你们在禅堂用什么功啊？嗯？ 请和尚慈悲开示，疑情和不明白处是不是一样的？起疑情。 禅堂的可能讲没讲过啊？还是禅堂的打气打了四个气了，一直没讲过，这是怪常住不好。知道我们来嘛，不一定都是来客气取证的，甚至我们还来学习的啊。你说念佛是谁不明白，跟那个疑情是不是一个还是两个？嗯，你说还是一个还是两个？ 我认为是一个。 啊？ 我寻思它是一个。 什么？ 还有话头的间歇处，我寻思是一个，我这么想对不对？ 那个禅堂的讲话，你们都做什么的？嗯？啊，禅堂的讲话都是白讲的给你们了。啊，打了四个气下来了。啊？你做什么？你们这些个来参加打气的用功的人，那是归用功的人，就是有些人他是不用功的。你就是不用功，你也把这个用功的道理，应该说四个气下来了，天天靠耳朵边子听也听熟了。嗯，参念佛是谁起疑情啊？不明白，这个疑情跟不明白还是一个是两个，也是你问的啊。你不怪事情啊？啊，你今天是第一次到岗门寺来，是还是来过的？啊，来过几年了？ 去年。 你两年打气了，到现在你还是这种样子，饭都白吃了。你自己想想看，还问？哎，这个不明白，跟起疑情是一个是两个呀？你叫人听到人家不笑你吗？ 怪不得你们不肯出来请，不肯出来请开示啊。快两年了，如果是今年才来的嘛，这还有情可原，特别你是出家众，出了家做什么呢？你到高木寺来做什么的？一天到晚跟着打混，怕请开示，不请开示也不行。嗯，请开示应该问，要问话也要会问呢、啊。你这个根本就不是问话的，啊，这想着做什么？啊，你们大家听听看，现在这个用功的人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嗯，什么叫做六世、七世、八世？那什么？我现在来是一心来请开示，什么叫个一心？啊，什么起一行？啊，跟不明白是一个是两个都还不懂啊？不明白跟起一行是一个是两个？现在我就问问你啊，啊，是一个啊？哎，那你为什么刚才问我？刚刚要问我不知道是一个不是还是两个呢？啊，这一下子就又是一个了。老实不老实啊？你们有很多人可以说就跟你差不多的，都是来打混的。你都来了两年打气了，还问这个事儿啊？你用功怎么用的？ 参念佛是什么？ 怎么参？ 把心先放下。 把心放下。 把妄想先放一放，然后再提起念佛是什么。 嗯。那你一天提几个念佛是谁啊？嗯， 我尽量往起提，有的时候妄想太大起不来，有的时候把妄想放一放过一过就能提起来了。 妄想太大了提不起来，妄想没有断，哪个叫你断妄想的啊？不但哪个叫你断妄想啊，这叫你参念佛是谁？如果说妄想没有断，那你要是说这个断妄想怎么断法的呢？ 提起念佛是谁？ 那就罢了啊，没有一个专门去妄想的。一心不能二用，你只要有念佛是谁的功夫在，妄想就没有了。那么你才来刚刚到我这请开示，开始为什么要问六世七世八世呢？ 昨天和尚讲开示的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什么是六世七世八世，我想就是到下地面心给我指出来，不用文字来解释，就是我就是现在这个心态处在哪种心态里头是六十七十八十，有的时候用文字解释我就听不明白。 六十八十七十你有没有啊？ 我有。 有，那有还不要问我了？你不说自己有吗？嗯，有在什么地方啊？ 在妄想心里。 啊，你说的具体一点啊，既然有个六世，那就不是五世也不是七世，它有六世。六世是什么呢？ 平时我打妄想那颗心是不是六世？ 你出家几年了？ 三年。 啊， 三年。 三年才出家三年，那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住禅堂。五下以前专精戒律，五下以后方乃听教参禅，所以没这基础。最起码这个六世都不晓得吧？ 六根六尘妄造无边之罪，时产时始继承有漏之因，六世哪有这么多的事啊？啊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那个识如果是讲的多，无量无边，讲的少，一个也不存在。眼睛看东西去分辨是不是是呢？ 是。 那么耳朵听音上去分辨是不是是呢？ 是。 啊，照这样说，鼻子嗅香味是不是是呢？ 是。 舌头吃饭苦辣酸甜寒，小的有这个分别心，叫不叫做是呢？身体冷了热了啊，或是疼痛了，这些个感觉是不是是呢？不得是怎么去分别它呢？是就是分别，六根对六尘它就起这个分别心啊，这是五识，眼耳鼻舌身，哪里还有六识呢？第六识就是第六识，第六那个意识，第六意识是五尘，就是五根圆五尘落下来的那个影子，就是我们这个眼睛也不看，耳朵也不闻啊，这个五根不对外，五根不对外，你这个意识，比如说我们睡觉了，做梦了，那个五根呢都休息了，那个一根不休息啊，做些梦了，它也跟我们活的一样，跟我们这个白天一样啊，什么活动都有，什么现象都有，它也能区别，那个是就叫做六识，就是分别意识。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什么叫七识呢？七识就是莫若识，莫若识叫个智识识。什么叫做智识识呢？一个是人我智，一个是法我智。啊，人我智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个与生俱来呢，从无量劫来都自以为我的，处处以我为主。你看我们一天的行动呢，就是以我为主啊，无形当中好像是就有一个我主宰自己的心念当中啊，我怎么样开口就是我怎么样啊，我不舒服啊，是我啊，啊，我不会用功啊，啊，我这一心起不起来啊，起心动念它都有个我，这是我智。那么什么叫法智呢？法智就认为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他不晓得一切法呢都是虚假的啊，妄起执着，这是第七识，就智识识。什么叫做第八识？你们说说看，第八识啊，八识那个梵语叫个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又叫做藏识，藏呢就是含藏啊，无量劫来所造的业啊，这叫做所作业不亡啊，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，业不亡摆在什么地方？ 谁来管这个东西？那就是八师啊，藏师啊。六师、七师、八师，这都是生死的根本。你说我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跟这个六师、七师、八师有什么关系啊？不但是六师、七师、八师，一切法都从这一念心生，而这一念心呢，又是清净的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它能够生万法啊，这个叫佛法呀。你说什么都没有，六祖大师我不做先生不讲的吗？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它有五种功能，就是这一念心。啊，你说我这一念心，这个一念心什么样子啊？用经期大师的有一个，那叫做我往年这讲过的，也是常常讲的，就讲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当人这一念，你不说当人这一念吗？这一念人人都有，这一念，这个一念有相没得相呢？啊，不得相，这叫一念无相谓之空，这叫这个空字。无法不备谓之假，虽然这一念没有相，没得相是它的体没得相，它的功用功能它具法都是这一念心造的，下地狱也是他造的，成佛也是他造的，这叫无法不备。无法不备造的这些个相呢，就是十法界这个相，相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假的，但是这个假的呢也是真真实实是假的。佛法的道理你不要说那个真的我就要，假的我就不要，假的我不要怎么能够成十法界啊？说是一念归真，十方世界细界消损，这个十方世界是个假的，因为它不是一真法界，虽然是个假的呢，这个假的永远存在。你一个人成楼道了，哦，十方世界都没有了，对你一个人来讲，对其他人这个十法界还在啊。话要说回来呢，就是对你这一个人来讲，一念归真，十方法界、十方法界细节消损呐，那是就理上讲的。那离跟是是一个，空跟有是一个。如果说这个空什么都没有，那是那不是佛法。什么都有叫做空，这才是佛法。哎，你以为这个空就什么都没有啊？啊，那叫什么空啊？那不就什么都没有啦？什么都有叫做空吗？这个道理我这么说你懂不懂啊？ 这个是不是昨天和尚讲那个分别不用事 什么 分别？ 这个是不假分别的， 啊，这个是天然的道理，不是因你分别不分别才有的。如果要讲到教下啊，那个空这个真谛、素谛、中谛，谛就是理，理是天然的，不是哪个造作的。空假中并不是有一个次第，空假中我们这个用语言来说它必须有个次第啊，啊，理是原永本具的，没得先后的。空假中我这一念心就是我当人这一念心具足空假中，那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你看看十方诸佛都成了大正脚了，都成了佛了啊，都一念归真了，我们这个十方世界还在吗？啊，我们现在不都在吗？不但是对于佛来说，对佛来说他也在啊。啊，如果十方世界一念归真都没有了，境界消损，那他成了佛以后怎么度众生啊？到哪去度众生？都没有了吗？十方世界都没有了，到哪去度众生啊？就是这些个佛法的大乘佛法的基础你们都没有，哎，对吧？啊，所以都有一点什么叫佛法啊，什么叫大乘，什么叫小乘啊，什么事啊，什么理啊，都不懂。不懂不能怪，不懂是正常的。哪个生而知之的都是学而知之的嘛，啊，要开正知正见。嗯，有些道理人家说我听到呢好像是哎有这么个意思，但是呢理解不深。理解不深不怕，理解一次再理解一次，理解一次再理解一次。佛法就是靠修习的。你看看那个世间法上上就说学而时习之，时时刻刻的反复的学习啊，那你就可以运用自如了。你跟我们念经就是度经千遍啊，不悟自解。那我说念一遍经，我哪一部说哪一遍经，哪一部经，哪一部都是念，一念就懂了。不懂，不懂你不要求懂，你就按着自己念，你也不要去分别它，你就这么念，哎，他念，把个道理就念出来了。这个佛法就这么个道理啊，就跟参念佛之水一样啊。啊，说说我这个参念佛是说起一情，我这一疑马上就要开悟，那最好，哪有这么便当的事儿了？啊，九参有禅，要九参呢，念佛是谁？如果做我们中下根人，那就你就要立一个，要一个，啊，恒常心，立下这个志愿。今天不悟明天，今生不悟明年，今生不悟来生，来生不悟还有来生，境外来际不悟，以悟为期，要有这种志愿才能够办这件事情。办办歇歇这条路无论是长也好是短也好，你走不到头的。首先要把这个偷心死下来，如果你真想办这件事儿，想了生死，不是一天到晚好像是听惯了了生死，这个了生死嘛，大家都在了生死啊，那么容易的？叫你们本身歇下来，你们歇得下来啊？一天到晚做什么啊？24小时啊，20只香，每一只香无论是 时间长短，你在一支香当中提了几个念佛是谁，跑香的时候有没有念佛是谁，出入往返有没有念佛是谁，回去房间的睡觉去念佛是谁有没有，你功夫要用啊，不用这功夫怎么来啊，想贪便宜啊，这个是没得便宜的事儿了。宗门下这一法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行的，它就不是叫说的。你要说我们这个说是要正法久住，正法久住靠说就能正法久住了吗？正法久住住在人上头，不出人哪一宗哪一派他都住不了的，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能够成佛，也不分男女，也不分出家在家，都一样。打四个期下来了，还那么糊里糊涂的，那你学什么东西啊？你还问什么呢？要想用功必须把偷心死下来，我不是说的吗？什么叫个偷心呢？偷心就是不公开的叫个偷心。什么叫做不公开呢？比如说本来呢这一个行动呢是犯规矩的，怕人看到偷偷摸摸的，这不叫偷心吗？一般 我觉得他念佛是谁的时候，就好像那个心里河水一样来回转动，有的时候功夫得力的时候就好像心里有个东西大小的晃动，有这种现象，不知师父进去祈求大和尚慈悲开示。 心里想有个东西在那儿动啊， 好像是， 好像，好像就是这个好像，这个好像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， 还是到底是 好像有事，又是有这种感觉，有好像有不是， 就是有这种感觉在心里上动，还是身 和那个河水一样，那个雷尾的上下滚动 啊，像河水一样。这个像河水一样还是在身上还是在心上？ 心上胸部这些地方。 这个动的时候你还是随他动，你还是 随他动，等他动看没有的时候再提一句念佛是谁，就这样一个记一个的提。 这个动还是长动还是偶尔之间有的？ 用的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，就用的那个提的功夫得力的时候有这种现象。 提的得力时候就有，不得力时候就没有，不提的时候也没有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才动的时候你那个念佛是谁有没有呢？ 有，就他就自然而然的有这个似有非有的在心里头。 你这个动怎么说？ 就是这个他这个雷尾转动的时候嘛，就是我不要提这个念佛是谁嘛，他自然而然的都有。 他这个动，你说这个动 还是影响你参念佛是谁，还是不影响你参念佛是谁？ 不影响。 不影响你的动，你就催他去动的嘛，啊，他动他的，你参念的念佛是谁？ 嗯 嗯， 对，我就是说，这种现象是不是正确？ 你想想看，不参念佛是谁，他也不得动，一参就有，那么这个动还是因参而动的。 我想是因参而动的吧，那这样是不是就 那你想想看，你自己这也这是很辩证的，不参念佛是谁，他就没有，他也不动，一参就有，那就看你参这个念佛是谁，你怎么参的，这个心怎么用的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？不参他也不动，一参他就动了，那可见的是这个动呢是因为参才有的。 嗯， 是不是的，不参就都不动吗？ 对， 这很简单的、 嗯、 啊，那你参这个念佛是说用心要得法啊，不缓不急，用心呐、啊。嗯，我们这个不是常讲的啊、讲过了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初发心用功，用功就是用心，用心呢，这个心在什么地方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心在我们这个从这个身体来讲是在我们身体的当中，而不是用脑子啊，佛法整个的佛法大小乘教在佛经里头没有说叫你用脑子的啊，都讲用心的。从事项上来讲，身体就属于事项上的啊，我们这个一个舍身啊，心肝脾肺肾啊，头目啊，手脚啊，它不是有这么个人吗？心在一个人的身体什么地方呢？在中间啊。人家说你这个心不好啊，不摆在心不摆在中间了，中间就是左右上下的对中间，注意力开始用功的时候呢，不要把这个注意力啊提到这个脑子里头来，不要向上提，用心这个一个人的身体的周身的血脉气息都是随着心走的，都是心走的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引导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结果是心不动了，这就入定了，心不动了，真正不动了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啊，呼吸气都没有了啊，再不动了，哦，血脉都不流通了啊，再进一步深刻了呢，那我就是连这个心跳都不跳的，那个入定的人跟死人一样，他跟着心走啊，心都不动了吗？他就什么都不动了，虽然不动了他不是死人啊。所以这个用心，用心我不是常说的吗？人家有的拿这个用功用心来调理这个身体，调理这个血压高，他坐在那个地方呢，他就从头到脚朝下观，朝下观，就像这个不净观一样，朝脚跟里观，一直观到这个大拇脚趾头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末梢啊。用这个方法要是得法的话，能够治这个血压高啊。那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，不能把这个念佛是谁而且是提在脑子里上来，都讲用心，就是你的注意力呢要养成习惯，时时刻刻在这儿用，不缓不急，不但是不生病，所有你不用功以前所有这个心理状态都给那个调的舒舒服服的。嗯， 啊，哪有什么动啊？怎么会动的呢？啊，那禅定不是说会引导你身的心里会动啊？不会的的，那这都是用心不得法。至于说呢，或者是什么有什么业障？ 嗯，这我还有的时候呢，我就让它动，动了以后嘛就不动了，就 哎，你不要让它动啊，让它动成什么事情啊？你不要踩它嘛，啊，它既然不妨碍你用功，你何必要让它不让它呢？它动它的，我参我的念佛是谁嘛？久而久之他，你如果说你用功得法，功夫得力，一心得力，他那个动他就不动了啊，一切唯心造，你心不动了他什么都不动。 就我有的时候嘛，觉得动了以后嘛就觉得不动了，不动了觉得这个里头啊都空荡荡的，人觉得很轻松，可是这个时间不长，很快就过去了。 嗯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，那也没有办法，他要过去嘛，你让他过去嘛。你诚如你自己所讲的，这种现象是不长的，虽然不长，这也是用功得来的，那也是来之不易的。啊，应该说是，应该是珍惜的，也不要可惜啊。用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不过就说我这一支香用得蛮好，啊，好像是妄想也不大有，昏沉也不大有，好像是蛮自在的，蛮得意的。那到了第二支香，哎，我还要这个样，还要这个这个得意这个样子。第二天不一定就有了，甚至说几天以后都没有这个现象。 对，我是有这种情况。比如说早上第一支香，人是最轻松的，好像觉得很自在，很轻松。那有的时候，如果到第二支香、第三支香的话嘛，就会退下来。 只要用功正确。这种现象现前也好，不现前也好，现前也不能够过分的生欢喜心，是吧？生欢喜心停留在这个地方，老想这样子欢喜，老想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好像作为一种享受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就是真正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，还有离这个法碍啊，法碍啊，法碍就是障碍，懂不懂啊？